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咧就系嚟到2022年嘅4月27日星期三嚟嘅，早上6:09，咁啊，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啱噶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咁啊，扭啱频道啦，咁啊，点解咁讲咧？因为今日啊，喺稍后嘅时候咧，咁啊，10:00嘅时间，咁啊，亦都会有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简单的来讲咧，即系这个嘅聆听考试啦，这个 listening 英文 listening， 不过今日考中文，要讲翻中文嘅聆听。好啦，咁啊，今日咧扭啱频道嘅时候咧，好噶啦，咁啊 FM 94.8至96.9咧，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今日会有呢一个中国语文试卷。不过咧头一小时入边咧，咁啊都仲有普通话台喺度嘅，咁啊联播时段嚟嘅。咁欢迎各位听众啊，收听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平时都会有噶啦，就系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咧，同大家一齐起身。咁啊，希望你嘅心情啊～如果你考試嘅話咧，就唔需要太緊張。咁啊，要考嘅咧都一定會考噶啦，亦都可能部分嘅科目咧，亦都已經考咗噶啦。咁啊，自己心中有數。咁啊，今日咧呢一個嘅叫做聆聽綜合能力考核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聽得清楚啲啊，準備定一粒嘅電芯啊，啱嘅敷嘅粒電咁啊最好啦嚇。早晨啊，出面室外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87%。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都话读书最罩忌系咩咧？临急抱佛脚，即系平时咧个态度可能啊唔够积极吓，唔够进取。其实积极进取嘅态度咧，啊又会为你带嚟一个咧属于积极嘅结果噶。因为态度咧，原来都系具有强大嘅感染力。所以咧，就算我哋面对住好多唔识嘅嘢，只要抱住一个好嘅态度，我哋一样咧可以慢慢咧就系熟能生巧，做得好噶啦。态度相当之重要啊！有阵时都可以凭住呢一个态度，尝试做一啲我哋唔系好精通嘅事情噶。要做多啲咧，我哋唔认识嘅嘢，咁就可以学习多啲。尝试咗好多唔同嘅范畴之后，你就会发觉自己又会不断咁样去到成长，亦都可以咧。在失败当中不断地去到学习，因为不断学习呢绝对是比我们什么都不做呢来得更加好的。也不要介意自己学习或者是进步的速度呢好像慢了一点，慢始终呢都是有进步，好过你因为心灰不做了都做得这么慢的。你万一停下脚步的话呢，你就不会前进的了。更加唔好因为自己好似做唔到就放弃咗一件嘅事情，应该抱住希望周围嘅环境呢不断去到改变，因为呢咁样你就可以慢慢改变埋自己，搵到一个积极上进勇于去到呢就係同埋喜欢学习嘅自己㗎啦。 世界有陆地河流，有天空峻岭，各种色彩亦有差。这世界看似是羊群，要怎么竞赛？谁人在提示说话？你可否画出将来？流汗也潇洒，流泪也不怕。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 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终于再发芽 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去那归吧能预算期望吗绝地悬崖，你都不要妄自菲薄，从未结果。偶尔吞了一点色彩，引不起注意，其实亦藏其作用。那枯萎着的枝芽， 沉默却优雅，无用去比较。Oh, just carry on， 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Oh, just carry on， Oh, just carry on， 从此再发芽。Oh, just carry on， 你我是唯一的花卉，何必下跪吧。走困惑创伤，光线给指引路向，听得到千里飞鸟最响。如光谱里找不到彩色，就绘出彩虹，云雾里寻觅。你继续拼出路径 ，So just carry on， 你我就拼出这花海，让我躺下一起各自进化。 早上的时间来到六点十六分的时候，外面天气方面是怎样呢？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沿岸有雾，日间大致天晴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为低的了。一首歌曲 Just Carry On， 林家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近来咧气温又上升，而且天气又潮湿，加上经常戴住口罩焗住块面，就好容易造成暗疮大爆发噶啦。不过不少人最担心的并不是暗疮爆发，反而是之后留下了一些凹凸不平的暗疮印和伤疤，这就会影响外观咯。有皮肤科医生就说了，暗疮印大致分为三类，包括了凹暗疮疤、凸暗疮疤和色素暗疮疤，每一类都有它的成因和特征，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自身暗疮印所属的种类，跟住呢先至对症下药，找出合适的治疗方法。其实不同类型的暗疮印在医学上面都需要有不同的介入治疗。虽然讲就话分了主要几类啫，不过好多医生都话，其实在门诊遇到的暗疮患者好多时呢都是属于混合型，即是话乜都有啲啊。刚才讲到有三类型的常见暗疮印，先讲下凹暗疮疤。当暗疮发炎的情况破坏到真皮层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时候，皮下组织脂肪细胞就会坏死，皮下就会形成了刚才所讲的车厢型暗疮疤了，很多时候都是凹下去的。而如果发炎情况造成组织纤维化，拉扯到皮肤表层造成变形，就会产生头先所提到的滚动式暗疮疤。至于第二类凸暗疮疤，它的形成主要就是在皮肤修复过程当中纤维母细胞太过活跃所致的。通常就是在暗疮产生之后，皮肤底下的纤维母细胞增加活跃性， 令到皮下胶原蛋白增生，不过呢就过度成长，所以就会做出突出来的暗疮印。至于最后一类色素暗疮疤呢，就可以分为黑暗疮疤同埋红暗疮疤。呢一类疮疤通常呢都唔会有粒突嘅问题。而好多时呢一类色素暗疮疤都会随住时间慢慢过去而淡化或者消失㗎。所以医生呢亦都叫佢做假性暗疮疤。因为始终有一日佢会消失㗎嘛。与其要懊恼点样处理暗疮嘅疤痕，不如首先我哋选择预防啦。有营养师就话啦，其实除了日常的清洁和保养，不良的饮食习惯同样都会令到自己的皮肤状况越来越差的。例如高糖食物、酒精、牛奶和乳制品都会令到暗疮爆发的情况更加恶化。所以记住了，若然你是遇上暗疮的问题呢，就要戒口，以上三类食物就要少食为妙了。今日开始都要多啲注意下自己嘅皮肤状态，我都希望个个都可以白白滑滑、白里透红、容光焕发。咁你自己照镜望到自己嘅时候，都会特别精神、特别开朗噶。 喺花园里惨的雪，但我感觉热到发紫。凌晨当你转入面皮，想起我繁忙写眼时。风冷你互相体温，就算去情人节也会返一次，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可相信爱来得更冷意，要佢爱情凭毅力行事，无论你住所里 歌曲浪啲，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出面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继续收听晨光第一线。记得有位哲学家就讲过，世界上能够就上到金字塔的生物有两种。啊，点解咁讲呢？一种叫做鹰，一种叫做蜗牛。唔理系天资非常之好嘅鹰，定还是咧系资质平庸嘅蜗牛，都能够登上呢一个金字塔嘅塔顶，可以喺上面仰望四周。听落去咧都离唔开两个字，就系勤奋啦。一个咧就系进取同埋可以成才。环境、机遇、天赋、学识等等外在的因素固然之重要，但是更加紧要的就是依赖住自己本身勤奋和努力的个性。如果缺少了勤奋的精神的话，就算是天资非常之好的鹰，都只能够在天空上面就是展翅。有了勤奋的精神，就算是走得很慢的蜗牛，都能够就是慢慢爬爬爬到上这个塔顶，可以在上面就望着这个万里的云层。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懒惰的话，也都将会是一事无成。书山有路勤为径，渤海无涯苦作舟。这句诗就是说到明白了勤奋的重要性，只要多啲咧就谂一谂，多啲咧就思考，多啲学，日积月累就会变成一个聪明嘅人噶啦。人嘅聪明咧，其实本身咧就系唔系话特别分咗先天性定系后天嘅。只要勤力嘅话，我哋一样咧系可以发掘到大脑嘅潜能，成功咧可以将自己想做嘅事情做得到嘅。青少年啦，咁特别而家叫做跨世纪嘅一代啦，肩负住咧就系好多话将来啊，好多唔同嘅事情啊，未来嘅栋梁。今日嘅你又会唔会谂下系，真系可以咧谂一谂啊，点样可以让自己做得勤力啲？所谓学海无涯呢一句说话，系咪可以应用得到咧？ 你我或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蝶色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人们在路途漂浮间那处醉，但愿你可见可 之外那水 时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六点半钟啊吓。会唔会 OK 啊？二十六度嘅气温，转头咧听埋六点半嘅新闻简报之后，翻到嚟继续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八月号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美国疾控中心一项关于新冠病毒抗体的研究估算，全国大约五成八人口，即是超过1.9亿人，曾经感染新冠病毒，远高于官方纪录的大约8000万人。大約75%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曾經染疫。在奧密克戎變種病毒肆虐下，全美感染人數激增。研究人員由去年9月至到今年1月，每個月檢查由全國各地採集的大約75000个血液樣本，以及今年2月的45000份樣本再進行估算，得出相關數字。研究只是針對感染而產生，而不是接種疫苗而產生的抗體。有份參與研究的專家強調，擁有感染之後產生的抗體不一定意味可以終生免疫，及時接種疫苗仍然至關重要。烏克蘭指責俄羅斯試圖將摩爾多瓦東部分離地區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拖入和基輔的戰爭。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國和烏克蘭西南部接壤，獲得俄羅斯支持。俄方在當地亦部署了士兵和維和部隊，但是共和國不被國際承認。地區當局說，當地發生爆炸，亦有軍事單位遇襲，指責烏克蘭要負責。烏克蘭擔心有關地區可能被俄羅斯用作攻擊烏方的新平台。總統澤連斯基說，莫斯科正是向摩爾多瓦展示，如果繼續支持基輔，將會得到什麼後果。摩爾多瓦政府召開會議商討，當局建議加強部隊備戰，增加邊界附近的巡邏，並且密切監測關鍵基建。新加坡终审法院驳回一名女子就她患智障的马来西亚儿子因为走私毒品被判死刑提出的上诉，当局将会如期在今日行刑。涉案的34岁男子2009年因为携带42克海洛因入境新加坡被捕，翌年被裁定贩毒罪成，判处死刑。辩方曾经以被告患智障为由提出上诉，但是被法院以被告犯案的时候精神状况没问题而驳回。被告母亲昨日提出终极上诉，只驳回先前上诉的首席大法官在个仔被定罪的时候担任总检察长。存在利益冲突，但是终审法院上诉庭的3名法官认为上诉方的指控毫无根据，纯粹是推迟行刑的策略。在上诉被驳回之后，法院批准被告和家人共处2小时，被他握住家人的手。旺角一名男子怀疑被非法禁锢，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昨晚大约7:30接获报案，指3名男子怀疑在砵兰街将一名33岁男子推上一架私家车，私家车其后往深水埗方向逃去。警员接报到场，发现该名33岁男子他并没有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其實都一樣會令到我瞓得好好，唔知點解咧？因為可能我記得我以前睇過篇文章，佢就話到咧，發夢就係我哋腦入邊嗰啲嘅叫做精神啊、思緒啊同埋記憶咧，就不斷咁樣好似 puzzle 咁樣，就慢慢幫你整理翻靚佢嘅。咁應該係可以令到我哋啲腦筋咧，好似即係好似電腦咁，釋放更加多嘅嗰啲 memories 出嚟咧，令到我哋可以運轉得快啲，揾嘢咧就會揾得快啲咁樣嘅。 哦，係啊，但係我啲夢咧好古怪，好離奇的。 好想聽啊！ 搞到我醒咗之後，諗翻轉頭都唔知道自己做乜鬼，淨係覺得好攰啫咁樣。不過都冇所謂嘅，即係我覺得之前我都有同阿德華山博士傾過噶嘛。咁夢都有夢嘅意義嘅，咁 啊 完全冇意義嘅，咁都冇所謂咯。總之就如果發現係咁，就盡量早啲瞓咯。 係啊，我都其實幾中意發夢噶，因為發夢咧可以去到啲好特別嘅地方啊，或者有啲好特別嘅體驗啊，咁現實世界俾唔到我，所以我其實我幾中意發夢噶。 係，有時我發現咧，即係小豬都會發夢嘅。 係啊，係啊， 瞓喺度咧，即係狗仔咁樣咧，咁佢瞓喺 sofa 嗰度瞓下，即係佢瞓到好冧咁樣咧，但係你會見到佢又會好似發開口夢咁喺度叫啊，或者咧啲手仔腳仔喺度跑啊咁樣，你就知佢應該發夢玩緊咁樣。 你有冇趁呢個時候整蠱佢啊？ 我唔会啦，咪由佢继续发梦。 哎呀，你心地真系好啊！我见到我只狗发梦咧，我会忍唔住咧整下佢啊！等佢一擘大只眼嘅时候咧，佢突然间翻翻嚟呢个现实世界，嗰个眼神咧好搞笑噶。 有报应噶，小白吓 咁紧要？ 发得嘅靓梦嘅时候，可能你老婆就会发醒。 可能系啊！好啦，我哋快啲翻嚟啊！转头又再倾过啦。 是啊，要清醒啦。 好，一阵再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返学准备返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好啦，朝早六点四十一分啊，问完甜睡 B B 之后啦，佢又瞓得好啦，咁啊唔知道你又瞓得好唔好啦？咁啊，但系咧有一位朋友啊，佢真系都瞓得几好嘅，唔知系咪同因为瞓得好有关呢？啊，佢嘅成就方面都几好。在冬季奥运会入面之前我哋见得到有一位嘅自由式滑雪大跳台啊，谷爱凌咧啊，都问翻佢，原来佢每日瞓觉咧要瞓十个钟噶，搞到咧喺即系冬奥期间啊，每天睡十小时呢一个关键字咧，就已经变成咗网上嘅热烈嘅搜查嘅一个字眼。原来他自己本身曾经也都公开表示啊，他能够咧比那些年纪更加大、更加专业的运动员咧做得更加好，因为攞金牌嘛。那个秘密武器咧就是每一日啊瞓一定咧会够呢一个十小时十个钟。啊咁啱，另外一位咧喺冬奥啊可以攞到金牌嘅中国运动员高庭宇咧，咁佢亦都话到啦，系啊，诶咁啱嘅。我每一日咧，亦都会确保自己啊，佢仲多添，可以确保自己每一日咧就瞓十二小时。佢一日啊瞓得最多嘅咧就十七个钟。哇！香港人咧翻工翻十七个钟啊，又瞓十七个钟啊，真系好少听。佢话因为身体都好攰啊，咁啊需要充分嘅休息先至可以恢复。咁但系每日瞓十个钟或者以上，对普通人嚟讲系咪必要呢？因人而异嘅啫，通常咧八小时左右咧就应该系足够噶啦。咁啊，有啲嘅专家就话到咯，睡眠嘅时间因人而异。咁啊，常规意义嚟讲，普通人啊瞓八个钟左右就够噶啦。不过咧，啲专家都认为啊，运动员嘅消耗相当之大，或者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去到瞓觉。同一时间睡眠时间亦都能够咧就系俾运动员个人咧同嗰个嘅体质可能恢复啊，各样嘢都好有关系噶噃。而事实上一些成功人士咁亦都话到咧，晚上嘅时候佢哋仅仅只係瞓觉四至到五个钟，第二日依然能够精力充沛。 咁但係所以話咧，都係因人而異嘅。嗱，唔同年齡嘅時候，亦都有唔同睡眠啊嗰個嘅要求嘅時間嘅。例如係嬰兒嘅時候，亦都可以話教成人啊，即係大人嚟講咧，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呢一點咧，咁大家咧都會知道噶啦。新生嬰兒咧，咁譬如第一個月可以咧就係每一日啊瞓20至22個鐘，好似見到佢喂唔醒咁樣嘅，係啊，因為佢要瞓20至22個鐘。初中嘅时间咧，即系去到你譬如 Form 1嘅时候，都要瞓10小时左右嘅。咁啊，而家听紧收音机嘅初中生，你可能都话俾我听，你冇咧。青少年啊，即系例如系讲紧要考 DSE 嘅一班年轻人啦，其实都要瞓9个钟嘅。又问一问自己，寻晚几点瞓？而家几点起身？瞓九个钟，即系你寻日夜晚系咪10点钟瞓觉呢？断估你都未必系噶啦吓，好啦，点样判断自己嗰个睡眠嘅质量呢？嗱，专家就认为啊，瞓醒之后精力充沛，冇啲乜嘢唔舒服嘅话咧，就系合适嘅状态啦。即系一起身，你发觉咦 ，OK， 今日状态唔错，懂得笑嘅，又或者系发觉身体咧冇乜特别异样，舒服嘅，其实呢一个睡眠嘅时间咧，亦都已经系适合你噶啦。所以都系呢句，因人而异。好啦，研究亦都话到咯，生活越规律，寿命就会越长，生活嘅质量亦都咧就有机会会越高嘅。咁啊，呢啲咧大家都可以知道噶。瞓觉同埋饮食嘅时间唔规律咧，就容易形成啊肥胖症同埋糖尿病等等嘅代谢嘅疾病。而稳定嘅高质量睡眠，就能够减少呢一类型嘅情况发生啦。好啦，睡眠如果有规律啊。咁又系咪真系最好呢？咁样好啦，最好嘅时间系几点呢？规律咗佢嘅话咧，晚上10点至11点钟瞓觉咧，对身体嚟讲咧系最好噶。有规律嘅夜晚瞓觉啦，就不等于咧就系挨夜。其实只要咧保证到瞓觉嘅时间长，咁啊按住时间去到起身嘅话咧，咁其实照道理嚟讲，应该唔会影响你嘅身体好多嘅啫。至于挨夜嗰个界定又系点呢？好啦，有啲人就话到咯，挨夜嘅定义咧就同呢个光啊，大家知啦，同啲褪黑素咧就好有关系嘅。因为太阳日照嘅问题啦，人体嘅五脏六腑其实都有自己嘅规律嘅。喺古代嘅时间，咁啊冇电咧，去到干扰住我哋嘅生活嘅，纯粹都系靠自然光，所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咁学者就认为啦，有规律嘅夜晚瞓觉啊，有助咧就系可以令到自己身体相对嘅节奏。咁但系如果你个身体嘅节奏咧，都系喺夜晚上面出步，有啲人翻夜嘅咁样，都能够做到相同嘅节奏咧，其实对你嘅损害亦都系算系最少嘅。好啦，应该咧就系尽量避免一啲嘅特别 OT 嘅情况啦。最紧要就系唔好影响呢个睡眠嘅质素。如果日头需要补眠嘅话咧，咁啊就千祈唔好谂住喂日头嗰一觉系好紧要。正常翻工嘅朋友，日头补眠嘅时候咧，你就可以选择譬如20分钟瞓一个小小嘅晏觉，咁样对你嚟讲咧，其实已经系相当足够噶啦。 想为伴，一约是情缘。 实说爱有爱讲承诺，明日有疑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懦弱只可给自己暗恋，但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耗尽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多的缺变 上嘅六点五十一分，咁啊有纳斯卡线嚟自 JW 黄浩仪。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咁啊有一个都几得意嘅，咁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咧，晨光 Coffee Time， 我见到有一个咧就关于公厕，咁呢个公厕咧就唔系香港啦。咁原定于喺今年九月十号至到二十五号举行嘅杭州亚运会啊，咁上个星期咧，咁有一个延迟嘅消息啦。不过咧都讲咗啦，消息咧就不实嘅，假嘅。而家咧咁照道理嚟讲，应该咧会系如期举行噶啦。不过咧睇到咧咁有一啲嘅网站亦都话到啦，为咗迎接九月嘅亚运，咁杭州市内嘅公厕进行咗一次嘅大型改造工程。除咗咧就系用太阳能嘅指示牌之外，厕所之内亦都会提供恒温嘅热水。唔错唔错，佢哋更加咧就出版咗啊迎亚运找防疫临安智慧公厕再升级的一个网站，当中提及就是为了服务亚运，有环境公司引进了多个升级的智慧型公厕，当中设备包括人面辨识厕纸机，根据这个厕纸机采用一个无接触性的取纸模式，三秒之内通过面部辨识的自动出纸，避免就是人机接触，这样听落去咧都几特别嘅，咁啊喺图片上面咧见到有部机咧，咁啊黐住咗喺埲墙嗰度，呢个咧应该系一个厕格入边嘅，咁啊呢个厕格入边咧，咁啊见到个屏幕上面有一个圆圈，咁啊应该咧就将自己个头咧嗰个样子啊，就喺呢个嘅对住呢一个嘅摄影机，对住呢个摄影机嘅时候，咁佢咧就会辨识到，咦啊人有人嘅样貌喺度，咁佢咧就会自己跌，咁啊提供咧就几格嘅厕纸俾你嘅，咁啊至于厕纸咧有冇得追加咧，咁样你知有阵时需要就多少少嘅，咁啊报道咧就冇详细讲啦，咁啊但系咧就可以避免咗咧就系叫做啲厕纸啦长期停留喺呢个空气之中啦，咁啊同呢一个细菌接触，咁啊某程度上咧都系好事嚟嘅。不过如果遇到冇厕纸嘅时候又点算咧？咁啊报道亦都冇讲嘅。不过唔紧要，相信咧呢啲嘅问题啊，其实大会咧都会谂埋噶啦吓。好啦，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四分啦。咁啊，星期三嘅早上，梗系要同大家一齐减减压啦。减减压有啲咩办法咧？我啊冇乜嘅。咁我哋有专家同我哋讲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嘅职场 QL 咧，咁啊邀请到咧就系 Circle 上到嚟，你好啊，减下压啊嘛。 早晨啊，其实可能见到我已经减压噶啦。 啊，系、 哦，系咯，够啦。 你系、哦，不过见到你，哎呀，好似瘦咗啊！你最近有冇用啲减压方法？ 你真系好啊！你今 朝点解咧？ 真系好开心啊！ 唔系、哦，事实嚟，我个人咧系唔讲大话噶。 食物咧对我嚟讲咧都系一个唔系鼓励大家食嘢去。 即係狂食去減壓啊。不過食物咧都有好多好嘅嘢啦。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唔同嘅食物啦。咁所以即係對於我嚟講咧，我對食物都有一啲 要求。 要求同埋有少少研究咯， 哇， 自學嘅啫，即係我自學嘅咋，即係中意嗰樣嘢，你就會去攞多啲資料啊，去睇啊咁樣咯。 咁你係都係一個即係註冊社工啊，係咪先？又係急救啊， 又急救啦， 係啦，咁啊都係有好多呢方面嘅經驗嘅，係咪？咁啊今日喂，不如講食啊，講開講埋食啊，不如有冇啲食嘅嘢同我哋減壓有關㗎？ 其實咧，因為我咧想咧，大家咧，即係我覺得壓力咧。嚟自你身體啊，身體要健康啊，你先至可以咧有能力有 power 咧去面對唔同嘅挑戰。 即係你作為一個精神健康急救導師， 所以固本啊嘛，即係有陣時話唔係淨係嚟咗啦，啲壓力出現啦，我哋先至去解決咧。我又覺得太 遲啦。 我哋嗰啲叫補救性啊嘛，咁我就中意推廣係一啲預防嘅嘢啦。咁、 哦、 薑咧可以俾到我哋身體咧嗰、那個好嘅狀態，不過要適用咯。我哋講緊糖水咧，通常我哋會聯想到咩季節咧？ 冬天， 就是、冬天啊嘛，因為薑咧就暖胃啦。 通常糖水咧，或者係薑嘅糖水，對我哋呢啲即係中意越野跑嚟講咧， 係正嘅。 係啦，就係、是、半夜三更嘅時間，當你見到咧，咦？哇！喺个山中间有人派糖水、啊， 尤其是又冻啦， 系啦， 又落少少雨咁样咧， 冇错啦， 甘露咁样啦、啊， 跟住你就真系饮翻一碗嗰啲嘅糖水咧，系真系哇喺个人回魂咁样、啊，嗯， 咁我哋都会联想到冬天， 嗯， 但系其实呢个咧我就唔系依家先知嘅，比较早之前已经知道啦，其实姜咧夏天咧。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机呢给我们去饮用啊。 是不是 冬天的。因为很多时候会有些人你听到你都会觉得很疑惑。夏天、哦、我们还要饮一些这么热的东西。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讲呢尤其是我们这些即、就是我都是 OL 啦、啊、我都坐 office 的。因为热嘛天时暑热呢、啊、其实现在香港虽然犹如夏天的了有些时候。 啱啱啱。 咁、啊、呢人体那些毛孔开始都已经即是张开了。啊、即你觉得好像例如啦好像城门打开咁样。 哦。 咁呢其实是一个几危险的时候来的。 嗯。 咁我们就要即是古即这个呢中医啦或者即古时的人就话啦反而夏天呢我们入一些薑呢食薑呢是会帮助我们呢可以抵抗到冬天的时候即是一路 keep 住啊。 即是夏天要食定啊 是啊冬天就入萝卜的嘛。冬食蘿蔔，夏食薑噶嘛？ 呢啲你睇唔出，你都幾耍家喎。 係啊，都係因為中意食咯。不過有一啲嘅留意咧，就係、是、講埋頭先點解話，因為我哋咧成日坐喺冷氣嘅地方，咁、好容易咧就會驅寒入到身體啊。 嗯。 咁所以你要飲定朝頭早飲定啲薑茶咧。 嗯 要有一個預防的作用咁樣啦。 Oh. 第二樣嘢咧，我自己都成日都要提醒自己咧，好曳啊！我自己就成日飲凍嘢啊，一熱咧、我就好想飲凍檸茶噶啦。咁依家都喺度即係改善緊呢樣嘢啦，因為咧都常講就係你因應自己身體嗰個狀態啦，你飲大量嘅凍嘅嘢啦，食一啲冷盤啦，尤其是夏天啊咁、對身體個內臟其實都係有一啲即係。 是的明白的即人体呢就37度嘛即大概咁样。 但嗰啲冻冰冰嘅嘢。 就你諗下即熱嘅突然间撒落去咁样。 是啊。 其实系辛苦嘅。 即个例子就好似一个干烧咗嘅锅咁囉。 你倒咁样。 对啦撒。 所以用返嗰啲呢就同自己身体差唔多可能温度嘅呢、其实对自己嘅身体嚟讲最好。 所以呢我建议呢早上呢要早上喎、就唔好。午间之后饮啦、即系你可以预备一个姜茶。我依家咧都做紧，就系朝头早翻咗工之后，即系坐一阵先啦，食完个早餐啦，大约十点到啦，我就会冲一杯姜茶嚟饮。 啊，呢、這个都系几好啊，令到大家成个公司嘅人咧个气氛就好啲， 有 啲 take 个 break 精精神神系啦 ，take 个 break 最好咧，朝头早都可以食翻雪糖水噶嗬，都得嘅， 都得嘅， 冇话唔得嘅，好啦，咁你快啲去煮啦， 好啦， 唔该晒你，拜 拜。 拜 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时间嚟到7:09，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如果各位考生啊 ，DSE 考生今日咧。就准备迎接呢一个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三，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系中文嘅聆听考试嘅话咧，咁啊啱啦。FM 94.8 至 96.9 咧，咁啊扭啱台啦。咁啊几个钟头之后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准备呢一个嘅考试。咁啊之前咧，我哋都会有 DSE 打气交友站咧，就喺9:00嘅时间咧，就将各位考生你哋已经预先咧就交咗俾我哋嘅一啲嘅留言啊、打气啊，尽量咧就系读咗佢出嚟咧，咁啊帮大家打打气嘅。咁啊 FM 94.8 至96.9咁啊扭啱台啦，呢一生咧都唔需要再转台。因为一个好嘅台， 冇错， 啱啱听啊 ，Didi， 早晨啊 ，Didi， 你讲紧啱听啊，早晨啊，小华， 早晨，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帮我哋啲考生啊，同埋准备翻工嘅朋友咧，睇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好啊，咁但系今朝早咧有宗交通意外影响到挤塞噶，咁大家真系要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鲤鱼门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啦，咁而家车龙咧塞翻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噶，咁出口就去唔切啦，咁啲车自然顶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入口啦，咁所以而家龙尾咧排到去电话机楼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是将军澳道去鲤鱼门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翻上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啦，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噶。咁另外咧过海方面咧就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喺九龙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咁啊见到出边嘅交通都真系好似感觉上越嚟越多唔同嘅消息，朝头早都已经同我哋讲 咗。系啊，因为车多咗啊嘛，路面。 咁啊，大家要就住时间啦吓。 冇错。 咁啊，同埋而家咧，即系如果你系翻学嘅话咧，就都系要提一提大家。虽然今日都已经星期三，可能啲朋友都已经习惯咗啦，就系朝头早起身嘅时间咧，就做一次快速测试。 系。 今日要等20分钟，咁啊有结果啦，咁啊呈现呢个阴性嘅结果咧，先至会出门口噃。 系安安全全咯，起码知道自己冇事啊嘛。 系啊。 安心好多嘅。 系啊，特别如果你系要考试嘅同学仔啦，咁啊都要带住呢个咧就系阴性结果嘅报告啦，咁啊放翻喺呢个嘅即系考试嘅时候。后啦，进口证侧边咁啊，等大家咧就可以即系以斯识别啊，咁啊睇到呢位同学仔都系健康嘅咁样。 系啊，咁啊考完试之后咧，讲啲轻轻松松嘅嘢啊，即系你知啦，考完试轻松做乜嘢？我会讲咧，就系讲呢个郊野公园啦。 系，哎呀，好啊，香港人而家好中意郊野公园啊。 系啊，你知唔知道郊野公园咧就系行山路线啦，但系咧有一样嘢我唔中意啊。上次我咪同你讲我去咗山顶嘅， 系 咁咧，竟然有私家车咧揸入去， 系 系咪好奇怪？啲行山路嚟嘅，咁唔讲山顶。讲我屋企后边啦，又有车入，又有单车入，我就好唔中意啊。咁其实咧喺啲咁狭窄嘅路面啦，其实真系险象横生啊，非常之危险噶。咁因为咧早前咧我睇到啲媒体咧个标题就写住郊野公园禁路，禁路你真系知咩叫禁路啦？禁止进入嘅道路啦，冇网管。因为好多郊野公园咧都发现咧有发现唔少冇许可证啊，不少有冇许可证嘅车辆咧就驶入去啲禁路度、 哎。 其实人车对头争路情况咧成日都出现噶。仲有啲单车喎喺侧边飞驰啦，咁所以真系好危险咯。尤其是系城门郊野公园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行过咧。城门水塘嗰、那个同埋狮子山郊野公园个金山路咧，其实佢都有一个写住系限制车辆驶入嘅告示牌，但系都好多车驶入去。咁跟住咧就睇媒体报道啦，就话香港郊野活动主席咧就话啦，其实近期发现咧越嚟越多人咧就揸车去郊游啊。咁咧啲车咧就擅自闯咗去啲。 唔俾入嘅路啦，情況越嚟越嚴重啦。尤其是嗰個雷公田嘅城門水塘咧，係仲重災區添。咁呢啲禁路其實路面咧就太過窄，咁成日都要為咗閃避啊，啲車要攝咗上去，你都知啦，攝咗去啲山坡邊啊，同埋叢林邊啊，其實影響人同埋車嘅安全嘅。咁其實都諗啊，小白，其實你啲車輛擅自駛入去啲禁路度咧，都會破壞呢個郊野公園嘅自然生態嘅。 係啊，人哋本身都已經 block 咗條路啦，你就為咗因為喂我都嚟咗啦，一定要揾个位泊泊架车啊，咁样咁啊，乱咁泊同埋乱咁揸入去嘅话咧，其实即系但成件事都系错啊。 系啊，咁你跑山噶，你有同埋行山，你有冇遇到呢啲情况？ 有啊，好多啊。 而家越嚟越严重 添。我自己见过一啲，譬如喺水塘附近嘅位置啦，咁佢嗰个本身亦都系郊游径嚟嘅，咁但系佢亦都喺个闸口嗰度咧，佢就已经讲咗咧，就系唔准外来车啦，亦都不准咧就系单车人士咧去到使用嗰条道路嘅。咁我咧就有见过单车人士就真系违规驶入去。咁当然啦，咁当其时亦都见到有渔护处嘅朋友咧就咁啱喺度巡逻。咁一見到有單車人士咧，即係用緊嗰條道路嘅，咁當然違法啦，就即刻咧就截停佢，同埋俾咗告票佢嘅。 係咯，所以你而家講到違法啦，咁就係負責嘅咧就係漁護處啦。所以漁護處嘅發言人就話啦，根據郊野公園同埋特別地區條例，任何人除非獲得郊野公園同埋海岸公園管理處嘅總監同意，否則唔能夠任何車輛進入郊野公園同埋特別嘅地區裏面駕駛嘅。如果違反規例咧，最高罰款咧係罰到2000蚊嘅， 哇， 唔係幾嚿水㗎，最高罰款都係2000蚊嘅，咁所以大家真係要留意咯。 係，同埋嗰啲地方冇諗住大家入嘅，咁一定有佢原因嘅。例如係某啲地方可能需要管轄啊，需要保護啊，甚至乎咧就係可能對於生態嚟講咧，如果你太多車入去會有影響， 真 係 影響㗎。 係啊，咁你入去冇位泊，你又即係好似 Didi 話齋，我都見好多鏟上山邊啊，咁啊一邊個轆咧就黐住個馬路，另外嗰邊啊鏟咗上唔知邊度咁樣，即係啲草啊俾你踩死曬咁。咁何必呢？ 踩上山邊，我嗰次就係行山啦。嗰架私家車咧，佢應該唔係政府車，政府車牌我即係 AM 噶嘛嚇。咁跟住經過，你知唔知我企喺度，我幾驚佢嘅車碌車到我只腳啊！ 哇！ 真係險象環生啊！我心諗有冇搞錯啊？呢啲真係搞唔掂啊！有乜理由啫？你行山嘅路徑點解會無端端有個私家車駛入嚟嘅咧？ 係咯， 所以我都覺得好奇怪啊！ 所以行山係開心嘅，咁但係大家咧，即係如果明知道嗰個位置啊冇乜車位或者唔准駛入去嘅話咧。坐翻交通工具啦， 嚇！同埋你哋大家記住啊，而家漁護處人員咧已經開始執法噶啦，因為太多呢啲事情發生， 不嬲都有執法噶啦， 而家更甚添， 係啦，更 甚，因為越嚟越多人中意郊遊啊， 係。 系啊，咁所以你知啦，香港人咧好醒目噶嘛，应该识得转态啦，就唔好再咁危险驾驶，驶入去呢啲郊野公园或者系行山路线。 啱啊，啱啊，好啊，唔该晒 Didi， 非常之好嘅提醒啊吓。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早晨，唔知道出边嘅天气如何呢？ 喂，今日天气几好、啊，蓝天白云都有啦。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能見到都幾高下嘅，還可以啦，睇到幾多嘢啊！咁希望咧，即係今日啲考生啊考題目嘅時候咧，都睇得認真一啲啦，睇得清晰一啲啦。 係啊，係啊， 心急。 同埋最緊要係咩咧？咁啊，今日咧就考呢一個嘅中文聆聽啦。咁啊，電池方面都要帶多粒喎。咁啊，準備好個靚靚仔嘅收音機。咁啊，加多粒電池嘅話咧，同埋嗰個咧，即係啲小貼士係咩咧？即係除咗嗰啲應考物品之外啦，咁啊，最緊要就係嗰個headphone 啊，即係你知都係收電波噶嘛。那個 headphone 個頭咧，有時插咗入去嘅時候咧，就容易有人一喐到咧，一沙沙聲嘅。咁如果關鍵字啊講緊嘅時候，你啊沙沙聲聽唔到咧，咁啊弊家伙啦。咁你嗰個頭咧最好咧。就攞塊布抹一抹翻乾淨佢，跟住先就插翻入去嗰個耳筒個位，咁咧嗰個天線位咧就會收得好啲啦。 嗯，冇錯啦。咁啊，繼續為到一班 DSE 嘅考生打氣啦。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咯，好嘛？ 好，唔該曬啊，唔該曬。咁啊，白權浩咧同大家睇睇嘅天氣方面啦。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霧，咁啊，日間天氣炎熱，最高嘅氣温咧都會去到32度嘅嚇。咁啊，但係如果你去考試嘅話咧，就可能準備定一件。薄薄地嘅褸咧會好啲啦，因為有機會市場嘅冷氣開大咗少少啊！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南至到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熱。咁下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而家2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低水平嚟噶。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註冊中醫陳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arry。嗱 ，Terry 啊，你知啦，而家天气咁热咧，大家就会谂到，哇，希望可以准备夏天嘅时候咧，就着靓靓啦，咁啊，身形又可以 fit 啲啦。我之前咧都听唔少朋友咧话会选择咧揾中医帮手减肥，其实系咪真系有呢一个项目嘅咧？ 肥胖是一个病嚟啦，所以减肥当然可以找中医嘅。咁啊，中医嘅角度嚟讲咧，咩叫肥胖呢？嗱，肥胖咧就即系我哋见到好多时咧，嗰啲我哋所谓嘅肥膏啦，系咪先？嗱，嗰啲我哋中医讲咧就系湿啦，一啲痰湿。咩叫痰湿呢？即系一啲污水，身体唔要嘅嘢，又或者系一啲唔喐噶，即系死水，一潭死水啦，唔喐嘅一啲嘅液体。咁如果结啲咧，我哋就叫做痰啦。咁我哋稀啲就叫湿，不过统称佢就系痰湿啦。咁啊，我哋可以理解啦，多余嘅脂肪啦，即系唔需要嘅嘢多咗嘅，我哋就系一啲痰湿。咁如果咧，我哋能够去咗一啲垃圾嘅话咧，咁当然我哋身体就会即系 fit 啲啦，就好似你屋企掉咗垃圾，空间大咗啦，系咪？ 所以咧，有好多人就会谂啦，系咪真系咧所谓？咧饮咗一啲去湿嘅凉茶咧，你知坊间都唔少凉茶铺系会标榜住某一啲品种咧就可以去湿嘅，系咪真系可以轻翻几磅嘅咧？ 咁如果咧我哋去湿，譬如我哋真系由咧一个湿邪引起，即系我哋好多痰湿啦，咁我哋饮嗰啲去湿茶咧，的确短时间咧系会咧将啲唔要嘅湿啦，可能通过大便排咗出嚟啦，咁咧即系瞬间咧可能会瘦一啲嘅，咁但系我哋要唔好唔记得咧就系、是。點解會有痰濕啊？因為好多時咧就係嚟自於我哋個脾胃咧比較虛弱啊。脾胃咧佢啲食物通過個脾胃咧就會做一啲氣血啦。咁同時咧就令到將啲垃圾啦，譬如濕啊唔要嘅嘢排走啦。同埋咧頭先我講過啦，我哋嘅身體嚟講咧啲氣血係要流動嘅。咁如果啲液體咧氣唔夠啊，推動唔到佢，都送得太慢咧，佢都會變咗痰濕啦。一潭死水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个脾胃一定要功能得好好、哦。咁我哋如果净系挂住咧去垃圾，即系去湿，咁但系我哋冇去治翻个脾胃嘅话咧，嗰、那个效果咧就唔能够持久噶啦。 咁头先 Terry 你讲到话要健脾胃，其实系要做啲乜嘢先至可以健脾胃咧？ 嗱，好多時咧，我哋唔好話做啲乜嘢，我哋唔好做啲乜嘢先，因為而家咧大家都好開心啊，好似又可以有翻晚市啦，大家都好興奮啊，食嘢嚇，咁啊忍唔住咧，天氣熱又食咗一啲生冷凍嘢喎，嗱，脾胃咧要靠咧我哋嘅陽氣去推動去令到佢能夠有發揮有功能噶，咁如果我哋食咗生冷凍嘢比較多嘅時間咧，咁咧個脾胃就唔喐唔轉動噶咯，咁啊造成咗咧痰濕。有冇發覺咧？點解我哋肥咧就肥喺個腰部先嘅咧？就因為嗰個正正係我哋個脾胃個位置喺中央，咁我哋消化唔到嘅嘢，啲垃圾排唔走嘅嘢咧，就首先積聚咗喺一啲脾胃嘅附近，就係一個腰附近嘅位置啦。 我成日以为是因为啲 OL 咧坐得多，所以肥晒喺嗰个位啫。 呢个都有关系噶，因为坐得多咧，我哋唔喐啊嘛。咁唔喐嘅话咧，咁亦都会咧容易积聚咗喺嗰度噶。咁所以咧，我哋第一定要有适量嘅运动啦，尤其就系夏天啦。咁啊，夏天咧就系阳气咧升发得最旺盛嘅时间嚟噶。咁我哋嘅身体咧亦都要配合翻咧呢一个即系大自然啦，升发啲阳气。所以我哋咧而家就可以揾啲比较激烈啲嘅运动啦，譬如好多时而家。開心啦，去玩一啲水上嘅活動啦，即係多啲曬太陽啊，喐動得多啲咧，咁出多啲汗咧，令到氣血咧行得好，咁而氣血行得好，運行暢順嘅話咧，脾胃咧都會喐得好噶。 頭先聽阿 Terry 你講咧，就係話叫做排毒去濕啦。咁我不其然咧都諗起咧，我之前有個朋友嘅經歷啦。佢咧都幾年前咧就揾中醫調理嘅時候咧，就順便同個中醫講話啊，其實會唔會咧都有啲藥咧可以幫手咧，就係減下肥咁咧咁。咁但係都唔知係咪因為真係唔好適應咧，定還是係體質嘅問題咧？咁就變咗咧，我好記得佢屙咗好多日咯，直情係屙到收唔到掣咁樣。 所以咧呢、這個情況就好驚係嘛，即係中醫可以處理到。嗱、我哋通常咧，如果咧濕好重嘅時候咧，食嗰啲中醫講呢一啲嘅去濕嘅中藥啦，例如常見就係啲雲苓啊、白術啊、蒼術啊呢一啲嘅藥物啦。咁咧通常咧啲病人咧個反應就係、是，真係可能大便頻密咗嘅，甚至乎有少少屙水嘅情況喎。不過咧普遍咧就會去完，覺得輕咗個人舒服咗嘅。如果呢個情況咧，就唔使太擔心，真係將啲垃圾排出嚟嘅。咁但係如果有陣時除咗食中藥啦，或者有啲人中意去食一啲所謂排坊間排毒嘅嘢啊，又或者係所謂減肥茶，如果食呢啲不停去洗手間，令到哇好似虛脱咁樣嘅話咧，咁就未必太適合啦。呢、這個就要留意一下。 咁如果我哋啊去完大便觉得轻咗嘅、舒服咗嘅，呢个就唔太担心。 嗯，即系你讲一般食完药之后可能会有呢个排毒嘅情况啦。咁佢其实咧有冇话咧呢啲所谓嘅肠胃嘅象征咧系会维持几耐咧？即系譬如可能食一剂中药就屙一日咁样就属于正常，即系如果屙三四日就应该系唔正常噶啦，系咪啊？ 咁又要睇下咧，我哋个痰湿多唔多啦。如果我嘅经验喺啲病人可能都系一两日到嘅啫，跟住就唔会话 keep 住咧持续不停去洗手间出唔到嚟冇晒气咁样就唔会嘅。 所以如果真系遇到呢啲问题咧，就真系要揾翻自己个医生睇一睇，到底系边一方面出咗问题咧，定系还是唔夹咧咁样。 最紧要咧就系睇翻医师讲啦，咁同埋咧我哋自己都唔好乱咁食生冷冻嘢啦，唔好一边食中药一边就谂住有药食啦，我哋就可以乱咁食嘢。咁尤其是咧，我哋喺中医角度嚟讲咧，都要除咗话生冷冻嘢有啲唔好食之外啦，譬如海鲜都食少啲，因为佢都比较寒湿一啲啦。咁我哋咧都可以有一啲嘅饮品咧。去健翻個脾胃嘅，我常用咧就係譬如姜茶啦，姜茶嚟講就係黑糖啦，又即係啲紅糖又健脾胃啦。姜咧亦都可以咧去暖翻我哋個脾胃嘅喎。咁咧姜茶呢啲都可以飲啦，又或者咧如果我痰濕比較重咧，我哋有啲健康啲嘅飲品啦，例如咧就係保喜茶啦，保喜茶啊加下陳皮啊，呢啲都可以消滯啦，消滯即係好一啲垃圾多餘嘅痰濕啦，呢一啲都可以嘅喎。咁而另外咧，如果咧譬如話好容易肚屙喎。咁樣或者摸下自己個肚仔都覺得比較凍嘅話咧，加暖包暖下個肚仔咧，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個脾胃咧去恢復翻，同埋咧去運作正常噶。 Terry 啊，我成日聽人哋講咧，就話冬天嘅時候先至食一啲薑啊咁樣啦，會唔會咧夏天咧咁熱嘅時候咧食呢啲咧，會唔會令到個人更加熱氣啊，或者好燥咁樣噶？ 其實薑咧，我哋咧每家人咧都一定會有噶。其實媽媽炒菜或者我哋煮飯咧都會落薑啦，蒸魚嘅時間。咁薑其實我哋日日都會食嘅。咁尤其是而家我哋都市嘅生活咧，好多都離唔開啊冷氣啊。所以其實你夏天嘅時候咧，我哋都可能係受寒咧多過熱親噶。咁所以薑嚟講就冇問題噶。除咗冬天之外咧，夏天都需要。尤其是好多時女性咧嚟月經嘅時候，可能會 M 痛啦，或者有啲不適頭痛啊、腹痛啊呢啲輻射嘅情況咧，其實薑都好好噶，咁所以无论喺咩时间有需要嘅，我哋都可以食姜噶。 好啊，嗱，咁啊，今朝早咧听阿 Terry 讲咗咁多关于中医减肥嘅一啲资讯啦。咁啊，大家如果真系咧想为咗之后嘅夏天咧，可以准备一个靓靓嘅身形同埋靓靓嘅自己咧，就可以参考一下呢啲方法。咁不过咧，一定要揾翻一个相熟嘅注册医师去帮手，千祈咧就唔好自己喺坊间咧听咗呢个方啊，听咗嗰个方咧就自己去乱咁煲嘢食，咁样就好危险噶啦。 系啊，身体差咧先至有痰湿，咁所以仲弊啊。 记住都是要调理好个身体啦，同埋真系要找专业人士帮手吓。 身体好啦，我哋就会 fit 噶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紛れ込んだ僕らはピーナッツみたいに木の実のふりしながら微笑み浮かべる幸せのテンプレートの上もう一人絵に描いた上辺の裏テーブルを囲み手を合わすその時さえありのままではいられないまま隠し事だらけ過ぎ皮剥がれた一粒のピーナッツみたいに世間から一瞬で弾かれてしまうそんな時こそ曲がりなりでよかったらそばにいさせて 朝早嘅时间啊，7:28咁啊，搵嚟呢一队嘅就系胡子男乐团啊 ，Miss Nuts。出面27度嘅气温，咁啊，好快脆啦，会去到咧就系朝头早嘅7:30，咁啊，我哋转头咧听听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今日系4月27日，星期三，农历3月27，適宜祭祀、解除、破屋、如是物取。 一个星期点都有一日唔系咁好、啊， 唔使咁谂嘅。今日记诸事不宜。 吓、啊，仲话唔系？ 今日都系咁过噶啦。今日都系停止浪费食物日。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任何食物，唔会做大嘥鬼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4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人染疫离世，全部是长者。再多13名学生或者老师检测呈阳性，累计有47宗学校曾经呈报检测阳性个案。有学校1年2日累计呈报3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相信无关联，暂时见不到学校出现爆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疫情局面良好正面，可以让本港走上复常道路，但是长者和小童的疫苗接种率不理想。他又说，未有计划进一步放宽边境措施或者航班熔断机制，而第二阶段社交距离措施预计5月下旬放宽。美国疾控中心一项关于新冠病毒抗体的研究估算，全国大约58%人口，即是超过1.9亿人曾经感染新冠病毒，远高于官方纪录的大约8000万人。大约75%的18岁以下未成年人曾经染疫。在奧密克戎變種病毒肆虐之下，全美感染人數激增。研究人員從去年9月至到今年1月，每月檢查從全國各地採集的大約75000個血液樣本，以及今年2月的45000份樣本，再進行估算，得出相關數字。研究只是針對感染而產生，而非接種疫苗而產生的抗體。有份參與研究的專家強調，擁有感染後產生的抗體不一定意味可以終生免疫，及時接種疫苗仍然至關重要。俄羅斯總統普京與到訪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會面，強調俄方仍然希望透過談判結束與烏克蘭的衝突。普京說，俄烏早前在伊斯坦布爾的會談取得突破，但在烏方指責俄方要為布查鎮平民被殺害負責之後，談判已經脫軌，但是仍然會繼續透過網上進行，希望有積極成果。普京又形容烏克蘭南部馬里烏波爾的情況複雜而悲慘，指責烏克蘭士兵在亞速鋼鐵廠以平民作為人盾，又說俄軍沒有阻止他們離開。古特雷斯說，深切關注烏克蘭的人道情況，希望建立由俄烏和聯合國組成的小組協調建立人道走廊。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說，普京原則上同意聯合國與紅十字會參與由亞速鋼鐵廠撤走平民的工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霧，日間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2-3日大致天晴同炎熱，下個星期日同星期一風勢頗大，驟雨增多，氣温稍低。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啊，就系将军澳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就车多，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对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香港电台第二台 TSC 打气加油站，记住有好多人同你并肩同行。 如果你都想同 TSC 考生打打气， 你可以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的 DSC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留言， 你的心意有机会在4月27号朝早9点 DSC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来的， 还不快点去留言。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不好事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C 打气加油站。 选民更新住址要交住址证明，由5月1号起新登记做选民都要提交住址证明，填妥指定表格，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提交。上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就睇到资料更新咗未。收到选举事务处嘅信要求確认住址，记得回复。选民登记同更新登记资料截止日期都系6月2号。查询2891-1001。 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好开心啊！ 校园生活当然开心啦，但系要谨守原则，你又知唔知啊？ 紧知啦，一定要做好个人防御措施，经常清洁双手，注意咳嗽礼仪， 时刻都要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同其他人面对面密切接触。 仲有保持健康生活习惯，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同睡眠。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日咧有啲夏天嘅味道啊，咁啊见到 Kitty 咧都着咗呢个背心翻工， 系我特登拣件红色，望一望啲 DSE 嘅考生嘅。今日我哋有呢个打气加油站啊嘛， 好彩你唔系我嗰个年代啫。 红色咩事啊？ 我哋嗰阵时个年代，红色系唔合格先用红笔写啊。 哦， 满堂红啊嘛。 我系谂住红当当望一望 佢。你咪过年啊？新年 而家咧应该就带翻个星星嘅襟章。 咦，系 咁就有进入呢个摘星之旅啦，帮啲考生嗱。今日咧讲下啲早餐先啦，唔知咧早餐咧会唔会咧有啲异国风味，食下呢个芒果糯米饭啊吓咁样。 朝早 系啊，得唔得咧？你两位啊， 系 咯， 会唔会早得滞啊？ 早得滞系嘛？早得滞系嘛？ 连钟哥都话早得滞，真系早得滞，因为佢系甜品之王嚟嘅。 我都讲得太早啦。 但系两位中唔中意食咧？芒果糯米 啊， 中意， 中意，中意， 系 咪啊？ 通常。 常食泰國餐都一定留翻少少位要叫佢嘅，係啦。 明明知道， 不過有啲尷尬嘅，即係始終糯米咧，即係從中醫角度去睇，又係好。又係有啲唔係幾好， 係啊！我通常會記得佢係唔好嘅， 嗯， 話佢咩又滯住個胃啊， 滯胃啦， 係啊，又濕啊，咁有咩好咧？ 同埋黏住啲筋啊，即係你嘅筋骨咧，即係如果譬如話你 風濕唔食得。 唔係風濕啊！你如果你黏住啲筋咧，咁你嘅筋嘅柔軟度就會相對低咗。 黏住啲筋 啊，筋啊！咁但係咧又咩？又暖胃，即係佢有呢個 暖胃， 又暖胃，即係冬天嘅時候，所以一定落街食糯米飯咁樣咯， 又飽肚啦咁樣。咁點解無端講芒果糯米飯咧？話説咧有一個泰國嘅 rapper 啊，咁啊去咗呢個美國嗰度參加一個音樂節啦，好聞名嘅呢個音樂節，咁啊叫做切拉谷音乐艺术节啦，咁登台啊，佢有首著名嘅歌曲就系叫《芒果糯米饭》，跟住咧喺个 show 入边咧，即系表演紧 perform 紧嘅时候咧，跟住佢就攞住兜芒果糯米饭咧，一路食一路跳，一路食一路跳，哇！风魔咧，全个泰国以至全世界嘅人系啊， 即系为咗抗衡呢一个芒果糯米饭，我唯有拱阿 Twins 出嚟啊， 系咪啊？ 士多啤梨苹果橙 系啦， 即系我冇办法啦。喂，大佬你整个芒果糯米饭出嚟，我仲可以点啫？ 喂，可能咧，如果要啊，即系有啲香港色彩嘅歌手可以去到国际舞台，唔知系咪要整翻只近排咧遗忘咗嘅臭豆腐出嚟？即系佢一路食一路唱咁样啊，有啲香港嘅特色。食奶茶啊，菠萝油啊，嗰啲全部都可以加入去只歌入边咧。 哦，蛋挞都有啦，之前系咪牛油蛋挞啊嘛。 不过咧，其实你话用音乐或者用歌曲去宣扬一个地方某一啲特色咧，其实几好嘅。咁但系香港以前嗰个就 系 林子祥嗰只啊嘛。即系笑一笑，世界更美妙嗰个就系、是。用我哋嘅笑容去吸引啲遊客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即係隨住疫情，即係好多地方都唔去得啦。但係嚟緊就好似又有好多可以嚟翻啊嘛，咁所以都應該要諗下點樣去推廣翻呢一樣。 冇錯啊，咁啊睇到咧呢個泰國嘅首相咧巴育都表示，見到咧呢個 rapper 咁成功咧，考慮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咧提議啊，將芒果糯米飯咧列為文化遺產。係啊， 咁到時又有排嘈啊。 点解？ 究竟佢发源地喺边度啊？ 我泰国，应该芒果糯米饭可能泰国啊。 芒果喺边度发源咧？ 糯 米饭喺边度发源咧？ 系啊， 你如果拆翻开晒佢，有得讲。每一次呢啲嘢咧，都有人喺度，即系喺度讲下，喂，其实我哋先喎，唔系我哋先喎。 嗰阵时咧，港式奶茶都有少少啲争议嘅，因为呢个 milk tea 咧系 英 国嘅，即系殖民地， 所以佢咪要讲系港式咯？ 系啊，好简单，泰式。芒果糯米饭就一定是属于泰国的啦。 所以如果是香港那些即是奶茶呢，其实我那次都说为什么不用鸳鸯呢？ 是 鸳鸯真的是港式茶餐厅独创。 是不过可能个流行度没那么高，好老实讲。 哦，又是。 即是你问十个人早餐呢喝什么呢，通常都是热奶茶拎酒这样。 好啦，如果你觉得鸳鸯流行度不够高，茶酒咯。 哦，是。 你外国人怎会想到用炼奶扣落啲茶度啊？ 是啊， 你不会的嘛。 茶酒英文究竟是什么呢？ Run tea。 Run 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tea, 講咧啊，可以將歌曲嘅元素咧加入去，或者申請呢啲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其實啊，香港啲歌手或者旅發局咧，都可以整啲諗頭出嚟啊，究竟有冇一啲專業嘅歌手或者係依家當紅嘅偶像，唱一唱香港嘅食物啊，越唱越好咁樣，又可唔可以加入呢啲元素入去咧？ 以前 Twins 都除咗士多啤梨、蘋果橙，都仲有唱魚蛋嘅喎、 哦。係咩？ 佢有首叫做魚蛋歌噶嘛？ 係喎、哦，好多好多食物都可以唱係嘛？但魚蛋體現唔到香港嘅特色，咖喱魚蛋， 咖喱魚蛋， 唱咖喱魚蛋， 嗱爭少少咧，唔得，未到位， 因為 驚係 潮州魚蛋係嘛？ 係啦， 再要咩精準啲喺而家。这个年代你要讲是旺角 旺角 即是旺角的咖喱鱼蛋你才是 好一定要最到位啊咖喱鱼蛋是啦无可取代、 啊、即是元朗的凉粉这样是 元朗凉粉你这样先行 即是可能要加入这些咯不过 我觉得未来可能旅发局都要搞很多不同新的活动、啊、因为讲真的即是香港的旅游业其实真的认真停了年纪啦不要讲到这么漫长所以你说 兩年， 當年幾啦？我盡量縮短嚟講噶啦。 我琴日聽有啲嗰啲揸旅遊巴啲 師傅 師傅大佬咧。都有差不多兩年冇開工，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希望有關方面就多啲提振下香港嘅一啲叫旅遊嘅經濟，同埋咧要加強啲嘅特色啊，因為好多時候咧外國人嚟到香港，哇！你舊時就話購物天堂啦、美食天堂啦，除此之外仲係啲乜嘢咧？仲有冇啲得意嘅本地遊可以吸引到外國人嚟嘅時候 ，OK， 有一兩日去翻廣東度掃名牌，跟住有兩日咧深度遊嘅，地質公園嘅，或者咧美食香港之旅嘅，即係早上帶你食牛雜，晏晝帶你食蛋撻，跟住整翻杯頭先鍾哥講茶酒，跟住又臭豆腐，跟住就好多唔同嘅香港嘅特色，咁啊話燒鵝咁樣先算，咁啊好多嘅嘢，咁可能可以吸引到啲外國人，即係開翻關嘅時候咧嚟香港咧，真係撐一撐個旅遊業。 其實你齋講我已經覺得好吸引啦，即使我住喺香港咧，我都覺得我頭先你講嗰幾樣嘢，譬如你有兩三日假期咁樣咧，去下食下行下睇下，其實都好豐富啊，所以香港真係一個好好嘅旅遊地方。 等我將呢個節目剪翻俾方力申聽，因為佢已經喺旅發局入邊有啲職務在身，睇了解到嘅意見，再同 on board 嗰啲人講翻聲。 佢可唔可以唱翻首食物歌？係啊。 Should help with guns and get the Taco Bell when someone heard a rebel yell. I think it was an infidel. Had a mat and rob a plant with thunder of a sycophant. Enlisted by Ulysses Grant to record at the record flat. Islamabad is on the not Havana at the riot squad. And if you want to be a mod, you'll have to meet me at the quad. You got the best of my life. My service made 间7:50。听过有 Red Hot Chili Peppers 嘅 Post Child。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屯门蝴蝶村蝴蝶心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的出口离开 了。嗯，大家呢可能这两天呢都会看很多新闻报道，就关于这个 Twitter 推特呢，叫换老板啦。 嗯， 这一位的老板呢就是全球的首富马斯克的。 是， 他用了多少钱去买呢？$440 亿，钱呢就会给的。买咧都会买嘅，咁啊，但系要睇下系啦，买唔买到要睇呢个董事局噶嘛，佢哋仲要唔知开咩会咁嘅，通常都过关噶啦吓。好啦，咁啊，既然咧即系换老板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谂，喂，佢会唔会成为咧即系年轻一辈嘅一个新嘅偶像咧？即系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喂，成功人士咧去到参考下佢嗰个叫做人生嘅路线图啊，有啲咩自己觉得系可以唔错，可以仿效下佢咁样，睇下自己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做到一啲比较卓越嘅成就啊咁样。咁佢自己本身咧，即系收购咗嘅时候咧，佢用咗$440 亿，仲要系咁啊，系佢身家嘅大概四分之一。 嗯、 因为如果冇记错，佢身家大概系2000亿美元，咁、相当有钱。 即系佢都系用咗面嗰阵啫。 我哋听四分一好似好多啦，但系佢咁多钱嘅四分一咧，因为剩翻落嚟嘅四分三都仲有好多， 都仲有好多 一角， 系啦，唔系好明白，系啦。 咁佢又发展好多业务啦，咁当然你话汽车啦，咁啊佢自己想染指呢个火车嘅，佢、想染指火车就系咩咧？就系、是、做嗰啲横跨州份，唔系话美国或者欧洲本身嚟落陆地区，佢系想做一啲横跨太平洋嘅同埋大西洋嘅超级火车， 同埋琴日都讲啦 ，SpaceX 啊嘛， 系啦，冇错啦， 太空科技啊，呢个系佢最厉害嘅一个发明啊， 系啦， 即系一个发明 啊，系啊，佢真系系好厉害，即系佢我哋而家街上面见到咁多电动车的，而且一个，譬如佢喺电池点样去到个需求方面啊，或者个研发方面咧，佢有佢领导底下嗰个叫做团队咧，系可以做到真系一个唔错嘅成就。咁、大家譬如揸车嘅时候都会。比較上多嘅，我聽都係賺多嘅。咁當然啦，我見到有啲情況都幾搞笑嘅。 電動車， 例如嗰啲車咧，咁你諗住開嘅時候，你拍一拍佢個門釘，佢咗一聲好有型咁彈出嚟噶嘛。 嗯， 我有見過啲朋友架車就壞咗，咁佢就嗰個扶手 彈唔到出嚟， 彈唔到出嚟 就開唔到。 佢就同我講啦：你上唔到車㗎、我喺入邊開俾你啊咁樣。 哦， 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嘅。咁但係咧，好啦。佢到底佢嘅生命或者佢人生入面咧，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咁样好啦，原来佢咧根据报道所讲，佢系一个冇屋企嘅人嚟嘅。 嗯， 佢自己本身咧，美国当然有佢自己嘅大宅啦。咁佢呢个大宅其实佢就好少翻屋企嘅。咁啊，最主要喺边一度过夜咧？咁样有几个地方嘅。咁第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即系报章都引述就 系叫公司啦， 叫湾区，冇错。呢个湾区嘅地方咧就喺美国嘅，咁啊专门咧就系、是研发啦。同埋製造汽車嘅一個地方嚟嘅，咁佢就經常都會即係都係佢公司啦，咁就會喺嗰度瞓覺，因為佢話到咧，其實如果太過嘥時間喺屋企嘅話咧，佢好浪費啊，所以係唔同層面嘅，即係佢嗰啲都應該係我哋以前成日聽話跌咗銀包唔執嗰啲人嚟嘅，因為佢執個銀包咧，佢停喺度執個銀包啲錢就蝕咗，係啦，咁所以咧佢應該係嗰啲即係要爭分奪秒嘅人啦。好啦，咁佢咧就好少翻屋企，咁據報道所 講，好多男人都係咁噶。好少翻屋企嘅， 我以 为 你 话 跌咗银包唔执添。 好多男人唔翻屋企，系搞到头家都冇埋啊嘛。 都少翻屋企噶。 佢呢只人就唔系嘛。佢呢挺人咧咁成功呢啲咧，咁啊，佢唔翻屋企嘅原因就因为佢觉得咧喺公司上面实在有太多嘢系需要佢去处理。咁、我唔知佢自己本身呢间汽车研发公司系唔系24小时运作啦。即系一有啲咩重大决定嘅时候，电话都唔使打。老板在上面瞓觉，你直接上去找他啦。 但系有好多太太问个老公点解唔翻屋企嘅时候，佢 都系翻公司， 都系呢一句噶。 咁可能系真噶， 好多嘢要处理啊。 好啦，佢有第二个解释嘅，唔系第二个解释，佢有第二个地方经常都会瞓觉嘅，喺边度咧？朋友屋企，因为 呢、 這个 仲惊， 呢、這个仲惊， 我去咗阿强嗰度啊。 太太问多两句都会话系讲呢句噶，我朋友屋企瞓咯， 阿强屋企啊。 你打俾小白问下， 系咯。 又夾定計喎，係啊，佢真係喺度瞓緊覺啊咁樣。 但係佢喺阿強屋企瞓，點解問阿小白咧？點解打俾阿強先？ 因為小白都喺阿強屋企瞓咯，係啊，傾 project 啊。 咁同埋咧，佢經常瞓嘅，因為佢就算去嗰啲朋友屋企瞓覺咧。嗰啲朋友咧，全部都係非富則貴啦，當然係，又係嗰啲超級富豪啦咁樣。例如係嗰啲咩搜尋軟件嘅老闆咁樣，咁都話到咧，即係問翻嗰個搜尋軟件老闆 G 字頭嗰個，係啊，佢成日喺我屋企瞓覺啊咁樣。咁啊瞓覺嘅時候係通常會做咩㗎？佢話冇乜特別嘢做啊，不斷玩手機。玩手機咁佢啲手機同我哋可能真係玩啦。佢玩嗰只就應該係都係處理緊啲嘢，或者係諗緊啲得意嘅嘢㗎啦。同埋咧，佢係經常咧就中意瞓咩咧？有客房俾佢瞓咧。佢唔瞓嘅， 瞓客厅啊嘛。 佢中意瞓 sofa 嘅，系啦。咁呢个瞓 sofa 唔知系咪嗰啲灵感泉源又多啲，我唔知啦。你知佢都好忽发奇想，佢 好简单嘅逻辑。你瞓得太舒服，你唔会做嘢。 唔好瞓得咁冧啊，系嘛？ 舒服啊，即系譬如话你摊喺张床。 以我身上胆嗰只 feel 嚟嘅， 最近啩。我身上胆咪另外多啲历史故事喺背后啦。 系嗰啲多啲嘅。 呢个咧就系你瞓得舒服咧。你就會不如休息啊！你有呢、這個咁嘅狀態，你就唔會有一個新嘅意念出嚟嘅。 哦，可能都有啲玄機喺度啊！好啦，呢位超級富豪咧，佢係一個好節儉嘅人嚟嘅。咁佢慳成點樣呢？首先佢就話到啦，我本身係一個唔係好消費嘅人嚟嘅，即係佢咁樣講咧，大家就會覺得真定假啊？你唔消費，你咁有錢？因為第一佢真係冇乜娛樂嘅。我就咁睇咗揾到佢好多報道咧，我覺得佢最大嘅娛樂咧。就是想自己成功，即是佢将呢一个嘅感觉咧，就放咗喺佢自己觉得我最开心嘅就 系 我搵到钱啦，然后我系一个冒险家，即系所谓冒险家，其实我谂好多年咧，人类啊都好多年几十年冇真系搵过一位咧，即系叫做有搵到啲新领域嘅冒险家，咁以前又话咩拿破仑啦，见到个新嘅神舟，跟住就成班船就坐船去咁样啦，咁样。咁嗰陣時係一個探索一個新嘅領域，同埋以前嘅科技咧，就嗰啲好大架嘅船，你坐上去又唔知揸幾耐，跟住又唔知翻唔翻到去。其實就同而家咧佢嘅心態有少少似，就係咩咧？佢就係想製造一啲新嘅船，但係就唔係出海啦，就上太空。咁所以佢就一個呢一個層面嘅冒險家。係 咪講咗龍飛船就坐兩個啊嘛？佢嚟緊有一個新嘅科研計劃，就叫做星艦啊，艦啊戰艦嘅艦啊星艦。 Starship 啊，我記得。 Starship 一次過坐好似成。挨住100人， 係啊係啊係啊， 咁當然就係嗰啲就飛去火星㗎啦，係 啦 係啦，係 啊 係 啊，咁啊睇下佢飛到幾多架，如果唔係佢追唔到佢進度， 係啊， 你每次飛兩個四個咁搞唔掂啊嘛，咁啊所以佢就想一次過咧就飛多啲咁樣。好啦，今日有一個冒險家，呢位冒險家咧佢自己平時節儉，佢話冇乜時間去使錢，亦都唔係好知道啲錢應該點使，但係佢唯獨有一樣嘢佢堅持係咩咧？要有自己嘅私人飛機，因為佢話咧 自己時間啊， 冇錯啦，佢就係用錢去到買時間，因為咧佢有一樣嘅金句就係咩咧？佢話其實佢無論幾多錢都好啦，佢都買唔到時間，唯一一樣咧佢就可以用啲方法去到慳咗，同埋令到自己嘅時間更加見使，於是乎咧就係飛機，咁佢喺飛機上面佢一樣又可以做任何嘢啦。我唔知係咪因為咁，所以佢咧就喺射咗好多衛星上個太空嗰度之後咧，咁啊諗住咧就將來提供一個免費嘅服務，就俾大家喺呢一個喺呢個飛坐緊飛機嘅時候都有免費嘅互聯網服務。咁啊，可能佢又忽發奇想，於是乎將佢變咗成為一個事實啦咁樣。好啦，咁啊話佢慳喎，又問其他人啦，佢係咪真係慳啊？問佢前度女友 係 佢係咪真係慳㗎？咁啊話係啊，佢真係好慳㗎。慳成點啊咁樣？其實佢又唔係成日去嗰啲好高級嘅餐廳食飯啦，同埋嗰啲衫啊、嗰啲床咧，有陣時爛咗啊，啲襪就穿咗窿咧，佢唔換嘅喎。問佢點解啊？咁佢就話到啦，仲著得喎，點解要換啊咁樣？同埋佢話咧，譬如著襪嗰啲穿咗窿啦咁樣，咁啊著喺入邊啫嘛，佢唔會可能好仔無端端除鞋噶嘛？ 係噶， 係啦。咁就佢就有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節儉啊，或者佢可能同我哋認識一般叫做成功人士成功嘅概念咧，又有啲唔同。咁嗰陣佢係一個超級富豪啦，可能佢諗嘅嘢咧又同即係同我哋嘅層面唔同。但我哋不妨即係睇一睇啊呢一類嘅人咧，佢嗰個思考模式係點樣咧？咁樣 係咁富豪都有好多種嘅。 咁當然係啦， 即係佢嗰種就真係自己去到即係創業啊，做好多即係一啲新嘅嘗試啊咁樣。咁對於佢嚟講，時間就係金錢， 冇錯。 即係重點會花嗰啲心神時間去到即係買嗰啲衫褲鞋襪啊，睇下襯得靚唔靚。

财经第一线。 好，早晨啊，咁继续翻嚟晨光第一线啦。咁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平时咧一睇个市咧，第一条问题系问 Kenny 嘅。今日唔同啊，第一条问题系问阿钟哥先。我估 Kenny 都想问一下，究竟关唔关秋官效应事啊？或者系咁嘅，道指咧琴日跌啦809点啦，咁啊，纳指重挫4%，创今年嘅新低啊。咁点解关秋官事呢？凌晨 夜晚播喎、 啊，播翻《天地男儿》好啦， 好多集噶，我想讲。 系啦，我估 Kenny 都想问一下钟哥，喂，究竟秋官效应你点睇啊？ 我首先我唔知道而家夜晚重播紧系重播紧啊， 系啊， 秋官有份啊， 系啊， 《天地男儿》咯， 咁啊真系关佢事啦， 真系关佢事系嘛？ 我真系觉得关佢事， 系咪啊？ 我原本谂住我唔知啊嘛，谂住唔关佢事啦，原来真系关佢事。 哦， 秋官。劲啊， 系啊，放生下先啦。我见到琴日 Tesla 股价都跌得几多下，老老实实咁啊，见到个别嘅股份亦都有潜水嘅情况啦。而睇翻港股 ADR 咧，亦都跌得多少少咁。认真啦，啊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睇下环球嘅股市究竟发生乜嘢事先，好唔好啊？唔该。 嗱，咁我覺得秋官效應都咩嘅，過往嚟講嘅話咧，就其實都即係有啲統計咧，都有啲準確度嘅。講真之後，我記得有啲即係外媒咧都有報道過，即係唔係單止即係秋官其實係國際知名嘅而家。咁啊，基本上之前有啲外媒都報道過，譬如彭博都有講過。咁啊，不過就咁啦，我諗就唔知係巧合定咩啦。咁但係總之就其實都唔係突然間呢排差噶啦嚇，即係其實我哋都係節目都講咗一段時間咧市場上方面咧都仲有好多不明朗或者負面因素困擾住我哋噶嘛，咁啊依一排即係一兩日更加有加劇添啦，所以你見到其實外圍股市方面咧都係跌得比較犀利，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都係提過美匯啊，你見到而家美匯指數到102嗰個高水平嘅，咁如果當嗰個係美元轉強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對亞洲股市方面咧就一定係不利嘅啦，因為最主要就會令到資金外流嘅問題方面咧就加速啦。咁其實就等於萬佛朝宗，就啲錢就翻去美國嘅。咁再加埋你而家歐盟方面啦，而家就歐洲亦都就啲立立亂啦，因為就可能有機會咧，有兩個國家方面咧就好斷氣，好斷氣意思唔係有咩問題嘅斷氣，係供氣啊，即係啲天然氣供應方面咧就係、是。即斷，因為點解咧？就佢俄羅斯就逼使用盧布嚟就去買天然氣啊嘛，咁就即依個就係一個係俄美嘅金融博弈即係產生嘅結果啦。咁但係如果即好似天然氣冇，咁有咩影響呢？其實嗱，香港我都大影響噶啦，即係諗下試想下香港如果冇咗煤氣咧，都幾大影響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翻譬如歐洲嗰啲有重工業生產嘅國家嘅話咧，冇咗天然氣嘅話咧，就其實對嗰個係工業上面啊，對經濟上面有大嘅影響啦。咁而家天氣開始轉翻暖啲，就稍微好啲。如果你睇翻天寒地凍嘅時間嘅話咧，其實好多嘅暖氣都係由真係天然氣嚟供應翻嘅嘛。 嗯，咁所以即係散户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個環球嘅經濟狀況究竟係點啦？ 不過如果淨話講到係秋官效應，我反而放心啊。 點解？ 你計到數啊嘛，佢仲有幾多集播完啊？ 六月啊，播到。两个月噶都长噶，天地男儿。 天地男儿好长噶。 咁而家大家唞下先。不过喺呢啲迷惘期咧，即系喺呢个天地男儿仲播紧嘅时候，喺呢啲迷惘期咧，即刻翻去睇翻啲稳阵啲嘅、基建啲嘅。如果电力股呢个板块有冇得谂咧 ，Kenny？ 系好啲嘅，而家其实讲真都已经系你譬如睇翻电能啊，大话咧，其实嗰个股价走势相对嚟讲已经系属于算比较稳定啲噶啦。咁因为始终我哋成日都讲，而家嘅环境之下嘅话咧，譬如你货币政策又转向正常化啦，即系加息啦，跟住通胀又即系加剧啦。咁其实基本上就 cash is king 啊嘛，但系 cash is king 嘅意思又唔系话真系攞快啲钱摆银，呢个系即系屋企噶。咁其实就系话你嘅投资方面咧。投資嘅對象方面咧，都係買一啲嘢同一啲現金流比較強有關嘅嘢咯。咁頭先你提到電力類股份啊、基建類股份嘅話咧，依啲都係屬於算於現金流比較穩定啲嘅，個風險相對講低啲。咁事實上佢哋嘅股價表現都係比較好啦，即係攞嚟收黑色都好啊。同埋依啲始終會對抗通脹啊嘛，即係我相信電費嘅加幅係抵個通脹啦，呢個就好少會發生噶嘛。 嗯，另外咧，我想问阿 Kenny 嗰只汇控啊，因为见到咧，其实佢出咗业绩咧都唔差嘅，可以话系都胜预期啦。咁但系寻日咧都要挨沽，咁啊都试过即系跌得最多系咯，跌咗成5% 嘅，咁收市咧都收报49.5，都跌咗4.1% 嘅。咁啊睇下 Kenny， 你觉得佢嗰、那个营运前景系点啊？即系又见到嗰个回购嘅数量又唔再加码啦，咁样咁嚟紧会唔会有啲机会？会好翻少少咧？ 你讲得啱嘅，业绩系 O K 嘅，不过咧就最惨系冇季度息嘅，即系通常汇控嘅话咧，都系有部分都好息之徒嚟噶嘛，都系谂住收息噶嘛，咁啊结果如果系冇息嘅，同埋佢都话今年都唔会话恢复翻咧太季度息啊嘛，都系要去到出年嘅讲2022年嘅业绩嗰时先至会再讲呢样嘢啊嘛，咁所以点解就 系 有啲失望嘅。但系如果业绩上面咧，我觉得系 O K， 因为点解咧？其实佢今次业绩虽然系倒退啦，但系倒退幅度方面咧比预期系好嘅。咁两样嘢因素令到佢倒退啦，第一就系话咧就系、是、嗰个系拨备啦，咁就做咗呢个6亿美金嘅拨备啦。之前咧就上一季同一去年同期的季度呢就有4亿的回拨的嘛。咁就第二呢就是那个是那个疫症就导致到呢就是那些咩财富管理啊等等各样的业务方面的收入减少的。咁但是呢就嚟緊啦，即係我哋展望是譬如第二第三季咁样啦。咁就佢哋管理层都有提到嘅。咁其实今次拨备就因为那个俄乌局势嘅问题啦，同埋通胀问题啦。但是根據翻過往經驗咧，呢啲地緣政治嘅話咧，都唔會話太長，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有機會下半年咧就唔需要撥咁多，甚至冇回撥啦。咁第二咧，佢都有提到咧，就係、是、加息嘅因素咧，其實係令到佢哋嗰個利息嗰、那個收入同埋個利潤方面咧係有改善嘅。咁而家相信大家都會預計持續係會加息噶啦。咁所以變咗係嗰個喺利息收入上面咧，或者喺嗰個息差上面咧，都繼續係會有個上改善嘅，有個做好嘅。咁所以其實就調翻轉啦，下半年嘅業績咧，我相信比起上半年方面咧係為好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基本面嘅話咧，唔係太差咯。即係譬如你而家跌到落去50蚊樓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OK 嘅，合理嘅啲價 格。係啊 ，Kenny 琴日都咁講，今日都咁講，即係睇法維持一致啦。咁啊 ，Kenny 同你一齊換翻套校服先啊！今日咧，我哋二台咧就直播呢、這個DSE 嘅聆聽測驗啦，咁樣咁不如都透過你嘅口啦，去鼓勵一下啲 DSE 嘅考生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咁啊，今年咧，其實就好多同學咧都學習上面都係有挑戰嘅，有難度嘅，因為起碼好多時間嘅話咧都要在家學習嘛。咁啊，相信對於考試上面嘅話咧，咁一定係會有啲困難啦。咁但不過就都唔緊要嘅，我覺得就即係人生好多考試噶嘛，呢、這個 係嘅 考試嚟嘅啫。咁啊，其實我覺得出嚟做嘢之後啊，或者投資上面就每一次買一個股票都係考試嚟噶啦。咁啊，變咗一次即係失敗或者一次成績唔係咁好嘅話咧，其實唔緊要嘅。咁你大把機會俾你追翻上嚟 啊！好啊，咁啊，大家繼續加油啦！今日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勝慶啊，幫我哋分析股市啦！唔該曬你，下個禮拜再傾 Kenny， 唔該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點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O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 ，Kitty 同钟哥啊，头先又叫 Kenny 换件校服啦、你哋两个都换翻件校服先。记唔记得当年咧考试嘅时候咧，有冇啲身边嘅人咧俾嗰啲一啲嘅优惠你？即系譬如攞住准考证咧，食饭咧有7折半价嗰啲咁嘅嘢。 嗰阵时学生餐啊嘛，你晏昼翻全日学嘅时候出去食饭一定有噶嘛，攞咗学生证，学生餐平啲噶嘛。 系，但系考试期间就真系冇再留意啲特别优惠啦，因为专注考试。但系平时。 時穿著校服咧，真係抵嘅，即係去食晏啊，即係多杯汽水啊，咁呢啲就都常有之事啦。 但又唔一定係有著數嘅。 點解啊？你著你覺得瞓餐細咗？ 唔係啊，你著住校服唔可以入去打機㗎，係唔得㗎。 哦， 唔緊要啦，隨住機鋪嘅式微，呢一件事都已經未必會發生喺香港啦。 而家真 係 少咗好多咯。 以前咩噶嘛？個校章應該係聯絡去嗰個校服咯，嗰、那個 我哋好啲，我哋嗰個扣嘅， 有扣啦。另外一啲咧，中間出啲古惑招啊，即係用拍白樓啊，一出嚟你學校咧掹咗佢，跟住翻學嘅時候釘翻上去。 既然你飾演壞學生，我飾演翻好學生啊！我從來都唔做呢啲嘢，係咪先？咁不過即係依家咧，啲考生咧就喺翻自己嘅學校嗰度考，即係除咗你話啊，真係不幸中咗招嗰啲要去竹篙灣嗰度去應考之外咧，咁其實即係你食慣食熟都係嗰兩三間嘅食肆啦，或者茶餐廳啦，其實嗰啲老闆都見住你咧成長㗎啦。即係過往咁多年，你都係叫咧叫做 都 係 嗰啲汁扒飯㗎啦，正常 汁扒飯多汁多飯， 辣椒汁雞扒飯。 係咪即係你嘅意思？考試期間所有嘅餐廳食肆應該多啲落葱啊？ 點解 聰明啲？ 係會聰明啲。喂，咁聰明啲都唔夠啊！勤菜啊，要 勤 力 啲， 勤力啲，勤勤烈烈啊，咁样啊， 多咗呢个相送。 都话考试嘅时候唔好食啲平时唔食开嘅嘢咯。 唔系啊，我 OK 啊，我自己个人啊，我比较迷信啲，系啦。 唔系，但系你个肠胃唔知顶顶得顺啊嘛。 即系平时练习咯， 平时你冇饮开咖啡，你唔好突然之间，提一提神，千祈冇可能会屙嘅， 系啦，咁样咁啊，即系讲开呢啲DSE 嘅一啲叫餐厅嘅优惠，其实都几多。即是我特登揾咗一啲出嚟，咁啊，再逐一讲边一间嘅餐厅啊，你着住校服平啊，或者攞住准考证或者影住张准考证会平啦、啊。其实大家都系讲个信字嘅啫。咁、因为咧实会有啲人咧去讲话，喂，咁啊，你明明冇考试，跟住攞住张相话自己考都可以平啦、啊，咁样。咁我深信又少呢啲嘅，即系正头正路，即系大家，即系你真系考试，咁你咪得到嗰个优惠咯，或者其实。我成長的過程之中，茶餐廳的老闆其實都挺體貼的，即是剛才這樣說，你要多飯多飯，多汁就多汁、是沒得多送的，但隨著這個物價騰貴，是不是現在多飯多汁究竟會不會成為泡影呢？鍾哥，你 真的不知道。不過你剛才說開那個、多些飯什麼呢，如果你是多飯少餸咧，佢係唔會改你價錢噶嘛。 係， 但如果你多餸少飯咧，佢會加你價 嘅。係啊，但我唔夠膽講多餸噶，即係由細到大都。 咁梗係啦。 我同校有啲，我頭先都講啦，我讀男校噶嘛。咁你知啲男仔當大咧， 搏一搏。 唔係啊，佢真係不要臉咁樣講，即係佢冇嗰下尷尬。正所謂你不尷尬， 尷 尬 嘅 就 係人哋啦。跟 住咧。我真係見住咧，大家同係俾$25個飯嘅嗰陣時，即係腸仔蛋飯咁樣。哎，老闆可唔可以多塊餐肉俾我啊？咁樣，跟住個老闆咧真係。 真系不俾佢， 唔加钱咁样俾多一块餐。 哦，好好喎、啊哦，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食油渣面，话姐可唔可以多渣？得加钱咯。 哦，点解咁好咧？ 系咯， 我唔知道啊，羡慕又妒忌啊。 嗯， 咁你有冇跟咯？ 冇啊， 你都唔够胆。 唔够胆，我觉得有少少。 唔似你、啊，你而家唔系咁。 唔系啊， 贪小便宜。 佢又唔系而家去。咁讲咁做系啊， 咁讲咁做，林子祥系嘛，咁可以咁做咁样，咁啊大家做卷嘅时候啊，都真系要敢够胆做啊！我记得咧第一次考公开试咧，只手咧震晒，惊啊！但系咧，随住第一日过去了咧，之后咧放胆做啊， 熟习咗， 熟习咗啊吓！咁 今日都已经考到去第，我都唔记得第几日，上个礼拜五开始考啊，五六一二三都第五日啦，应该都上轨道啦。大家对考试呢一个过程， 同埋就算唔系话正式考咧，我相信即系考生们咧都。即係久經訓練㗎啦，我哋以前都係即係考過無限次嗰啲模擬考試啊，自己又喺學校嗰度考啊，即係有好多嘅訓練務求就係令到你真係去到考場嘅時候咧，就唔會咁驚啦。咁你都即係身經百戰㗎啦。咁所以今日咧，希望大家都能夠即係發揮本身有嘅水準，係啦，已經夠曬㗎啦，就千祈唔好怯，即係贏就贏在你嗰個心理質素， 贏就贏在嗰個起跑線係咪？你想講 唔好覺得係恐懼，係啦。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李思华 Selina， 早晨啊， 早晨啊。大家好， 首先咧，当然要关心一下你个身体状况先啦，因为最近睇到报道咧，都话即系你都因为之前压力太大啊，所以咧造成呢一个免疫系统有啲失调。咁而家睇咗医生，系咪都逐渐好转紧啊？ 系啊，真系真正知道呢个病系二月尾啊，咁我而家四月尾啦，差唔多，咁所以就即系而家我嗰啲指数个甲状腺，所以全部都正常翻啦，系争对眼可能系未完全回复翻以前嘅正常咯，咁即系未够靓咯，但系健康都好精神啊，同埋日日都做运动啊，系 OK 嚟噶。 系一开头病嘅时候，系咪都好惊惶失措咧？ 系噶，因为嗰阵时唔知咩事啊嘛，咁就系见到自己对眼唔同咗咁。即系都好担心，因为做唔到嘢噶啦嘛。即系我哋做艺人，其实都系个样都好紧要，所以系咯。如果我对眼唔舒服嘅话，咁就开唔到工咯，要停工咯。 嗯，系啊，系咪真系做咗咁耐，即系入行以嚟第一次系发生啲咁样嘅事咧？即系真系太大压力，或者嗰一排系太攰，令到个身体即系响起警号话俾你听，唔得啦，要唞一唞啦咁。 是啊，真的第一次，但以前其实一初初入行都是劇接劇都好辛苦的。 嗯。 但是可能以前就冇而家对自己要求咁高啦，同埋演技方面亦都冇咁需要去突破或者去挑战自己啦。咁而家就係咁 push 自己 push 到好盡嘅就。同埋今朝大廈二其實佢嘅演技，即係嗰個角色都好多啦，有三個角色，加埋一有兩個，加埋就變咗五個咯喎，有一二輯。咁其實喺我身上演繹咗五個唔同嘅人格出嚟啦，其實都幾癲嘅嗰個情況嘅，個人又會即係又要同，即係我又要同自己同自己對戲啦。咁其實都有少少係啊，嗰個 stress 係我覺得即係入行以嚟係算係爆燈嘅， 前所未。 最 难演的，因为可能以前 就算劇接劇那种攰，只不过是可能体力上的攰，是不是呢？今一次这个是一个大挑战呢，是从心底里面那种攰和那种压力这样发出来。 是啊，是啊，今次嗰个挑战大啦，比自己嘅压力又大啦，同埋今朝一因为嗰个口碑啊，各样嘢全部都好好，咁又会再加上个压力啦，系啊，咁所以其实种种各样嘢加埋啦，同埋再加上疫情啦，疫情其实唔系就系我，全世界都好大压力啦，咁我觉得系即系唔同嘅因素摆埋一齐，就令到呢个病就爆咗出嚟咯，系啊， 系咁系咯，好彩咁啊，及时医治，咁啊，而家都即系好翻好多啦，已经咁啊，你要好好休息咯。其实有冇因为咁样即系有一啲嘅启示咧？对于你嚟讲，之前你譬如做嘢都即系好搏命啦，亦都好即系好多挑战，你都会去做啊，甚至即系闲时嘅时候，你都会去进修下自己，学下其他嘢。咁但系今次真系身体话俾你听，攰嘅时候或者太辛苦掹得太行咧，要唞一唞嘅时候，有冇令到你都觉得喂真系 work life balance 好紧要？ 是啊，其实我以为我有 work-life balance 是其实是没有我以为，因为我很喜欢我的工作，还有你说得没错，我如果有一有时间我会塞爆我的 schedule， 我不喜欢有空档的时间，所以只要我一有时间我就会上堂啊，或者我一定要去做运动啊，我会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学东西啊，咁令到其实某程度上我是没有停过的，就算大家可能见到我不是开紧戏的时候，我的 schedule 都是爆的，所以这一样东西我都要调节一下咯，我要即是这样东西是啦，真的很好彩地今次这个教训啦，唔系致命嘅教训啦。咁我都好感恩有呢个教训。咁起码我唔系好大年纪，跟住就真系 即係搞唔掂啦。咁而家係可以好翻嘅，咁就起碼都係感恩係一個可以好翻嘅教訓咯。 係係，我自己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咁樣樣，即係佢未必係好即掛住工作狂，所以得到病啦。咁可能只不過係佢由細到大冇做過運動，或者即係有一啲嘅生活習慣啊，即係佢唔遺意係可以即係造成咁大嘅影響。咁到佢即係三十零歲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個比較大啲嘅病，或者佢冇預期嘅身體狀況出咗嚟咧，都佢自己都係咁講嘅，佢都感恩啊！即係好彩發生喺呢個時候，自己仲叫做應付得到咯。即係如果你話過多十年，或者廿年之后先至发出嚟，或者到时先至察觉要去改变咧，嗰件事就即系仲难翻转头。 系噶，因为其实一病咧，你个身体会受到好大嘅打击啦，你精神上亦都受到大嘅打击，财政上都好贵噶，医病唔平噶，咁所以。是啊，所以你又要唔做得嘢喎，其他人可能病都仲可以有啲工可以翻到，我係要停晒嘅，咁所以對我嚟講其實個打擊都大嘅，咁但係即而且覺得好感恩佢係發生喺一個我可以 handle 到呢件事嘅時間囉，咁就都同埋又有另一半咁樣去 support， 咁就即係佢就好支持我咁樣，所以我就覺得好感恩囉都係，但係真係我覺得好多時呢，即係我哋自己個生活上，我哋唔知道原來自己係好大壓力，或者我哋唔知道原來我哋個生活上嘅節奏所有嘢係唔健康嘅，需要多啲留意自己，同埋你個身體其實俾緊好多警號你嘅。其實我係真係拍緊金宵夜嗰陣時係有警號㗎，我又係瘦啦，慢慢拍到越嚟越瘦啦，係肥唔到啦，食勁肥啦，我眼又成日又乾又紅，跟住啲眼根就出曬嚟咁樣，其實係好多警號，但係我冇理咯。 好唔夠瞓啫，或者拍劇係咁噶啦，咁 係啦係啦，咁就永遠揾一啲原因，或者係唔會理佢係 focus 喺啲嘅工作，直至到真係哇，原來個隻眼係變咗啦，真係開唔到工啦，冇得再俾藉口自己啦，咁就要停咯。 咁係咪真係完全拍曬金宵大廈二嘅時候先至要停工，定係點啦？点样咧？ 唔系噶，其实我之后都冇停噶， 我系真系去到上年嘅年尾啦，九月、十月，我发觉对眼真系唔啱啦，即系唔系唔啱，佢冇唔啱，系我唔啱啫，即系佢唔对称啦，开始真系哇唔得咯，做唔到嘢咯，咁先至停咯。真系逼到埋身先停，但如果你话我可能拍紧金宵二 ，which 系已经系两年前嘅事，如果我嗰阵时去验身。去警惕自己，或者系嗰阵时去改善个身体，可能已经唔需要去到呢一个地步咯。系啊， 如果听你咁讲，即系可能其实嗰、那个触发点由金宵大厦二，即系你因为话未试过咁大压力啦，亦都好惊，即系之前口碑好好，咁如果再拍第二集，這个我谂好多人都明嘅，即系可能曾经我当即系比赛攞冠军又好，或者考试考第一又好咁样，跟住你都好惊 keep 唔到嗰个水准咧，而有一个额外嘅压力噶嘛，咁但系嗰阵时开始响起警号之后咧，你都继续系即系有更多即系继续系个压力未释放喎，因为你继续工作啊嘛，咁你个身体又冇因为你拍完嗰套剧之后又放松翻，可能你又可能谂紧系咪几时出街啊，出街个反应会系点啊，咁啊另外其他工作亦都有其他嘅压力啦，系咪咁样咧？ 疫情嘅压力啦，因为我有啲好多工作因为疫情关系系褪迟啦，冇咗啦，咁亦都系我有加拿大嗰套剧，我系因为疫情关系，我用咗一年嘅时间去拍咯，即系又要飞嚟飞去，我隔离咗八个礼拜。其实隔离都系一个好大嘅压力嚟噶，我喺个酒店最长时间三个礼拜， 系冇 开过窗。 好似你话你系停唔到嗰啲人嚟嘅，要你困住咗喺度。 困住咗我个 schedule 都满噶，我即系朝头早七点钟开始去到晏昼四点钟都 feel 爆咗。咁但系你俾人困住咗，其实系好辛苦噶，即系你会我嗰阵时就真系去到第二个，我中意留喺屋企噶，我系一个中意留喺屋企嘅人嚟噶，但系我去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咧，就开始有少少觉得恐呢、這个密室恐惧，因为你冇唞过一啖嘅新鲜空气，窗都唔开得。我系真系隔离王啦，我成日都有飞，咁我系隔离咗好多次，我相信呢样嘢都有加落我嗰个压力上面，系困住咗嗰个 都好辛苦，其實唔容易嘅，要咁樣成日隔離， 係啊，所以人真係要同外界接觸噶，係啊。 是啦是啦，是一定要，同埋要懂得點樣放鬆自己，做多啲運動，運動好緊要。 係，咁你而家你未婚夫係健身教練，應該有多啲機會讓你接觸啦，係咪啊？ 好彩有佢啫，真係， 係啊， 係啊，因為佢會鞭策我，叫我即係例如我依好似如果我有時我都會懶嘅，咁佢都話 OK 係啦，要做運動，即係佢會喺身邊提點我咁樣咯。咁同埋佢係一個好佢好似好 motivation 嗰啲，即係好正能量嗰啲人嚟嘅。 通常做得運動多嗰啲都係咁樣嘅。 係啊，同埋我想話俾你知，真係要做運動。我隔離嗰個真係一個好好嘅例子，佢唔病嘅。 嗯。 是啊，就算佢身边可能，如果佢就算是之前啦，就好似年头嗰阵时，佢身边有好多人都中晒，佢都唔会中，佢唔会病，好劲嘅，系真系日日就运动，真系一个好好嘅例子。 好 proud of 呢样嘢系咪？诶，我冇试噶咁。 系啊，佢又第一，佢个心态又好啦，佢个身体状况又好啦，佢可以全日唔停咁样做运动，佢都唔会攰啦。咁佢都即系佢又唔系二十岁，但系咧佢系个体能系劲过好多十几二十。 对 的人 的，好犀利，所以其实真的大家可能即经过这个疫情又好，或者自己真的病过又好，即是上了一课，令到大家即更加珍惜自己的健康，即是老土都是这样说，即健康才是最重要，如果不是你真的什么都做不到，即就算你有能力你都出不到去，是不是？ 是啊， 冇错。咁嗱，今次咧，我哋都会即系讲翻你嗰首歌啦。虽然啊，今宵大厦咧就带俾你好大嘅压力，咁但系当中咧都有好多好好嘅收获嘅。咁啊，除咗好受观众欢迎之外咧，咁啊亦都有啊李思华呢一首嘅插曲啦。咁呢首歌咧系你嘅作品嚟嘅，系你自己创作嘅。 是啊，所以其实又是都好紧张的。 又是来自这一道的个病。那我很希望即这首歌大家要喜欢多一点才行。 是啊是啊，希望大家喜欢啦， 是一个很有心机去做的一首歌来的。 我都有看你的社交平台，即看到你弹琴的时候都十分之优雅的。那都挺好啊，即其实离开公司的时候又有遇到一个新的工作机遇这样。即我想其实你不嬲都是喜欢音乐的啦，那你本身也都有即玩开乐器这样。那只不过是那阵时未有那么多机会去到即降临到你身上啫。那现在开了个头啦，之后会不会都想都可以多啲时间去到做下音乐唱下歌咁咧？ 呢一个唔会系冇可能嘅，我觉得。但系我都想主力系拍戏嘅。咁如果有时间就会音，我觉得音乐唱歌系一个甜品啦，我好中意食甜品嘅。咁但系甜品唔系餐餐都一定要食嘅，有时间或者有嗰个 quota 就食咯，系啦， 啱食就食咯，嗬。 系啦，即系。就嗰日系可能唔食得好饱嘅，咁可以有 quota 咪食咯。但系我系中意食嘅，不过就唔系主菜咯，系啊。 主力都系中意拍剧啦。 嗯，冇错啦。 咁我谂即系好多观众都一路睇住阿 Selena 嘅唔同嘅戏剧啦，即系一路走嚟都有好多好好嘅作品，咁亦都好受大家欢迎。咁啊嚟紧希望即系都期待你更加多嘅剧集啦，咁啊或者其他即系一啲演艺嘅工作啦。咁啊今朝早咧，我哋听下你呢一首《相爱万年》先啦。 桥已一一粉碎，我的呼吸里还是有谁？经过万年沉睡，恐怕睡床已只得废墟。你温馨祝歌，迎着细水，来猜。 现在的你，各自各一起，同在下雪天地。 随着时代发展和城市的开发，地方的名称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的。尤其是当一些基建交通网络出现之后，地名改变的情况就更加少。不过原来一个地方名的位置和原来的坐标位置都会有偏离的。有没有什么地方出现这个情况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 一啲基建、交通网络嘅出现、地名改变，原来连一啲嘅地方位置都会偏离。例如系以前港铁站出现之前，荔枝角站之前系叫做长沙湾嘅，美孚站先至系大家认识嘅荔枝角同埋荔湾。铜锣湾并非指时代广场一带，而系现时天后嘅位置。古时候地名会因为地理嘅特征、动植物、人物嘅姓名、事件、气候等等去到命名噶。亦都有一啲咧，将原本嘅名字优雅化。大家熟悉嘅例子咧，就好似吊颈岭，而家就叫做条颈岭；素务坪就系秀茂坪；咸田就改为蓝田；欣澳就系今日嘅欣澳。不过我见到新界乡郊有另外一个嘅现象，原来由于开发嘅地方都仲系少，乡村同埋山脉嘅名字冇乜特别大嘅变化。唔少古代嘅名称原来仍然沿用至今嘅。 8:59，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78%。而家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如果咧你系考生啊，今日要考呢个中学文凭试考试呢一个嘅中国语文试卷三嘅话咧，呢个台就啱噶啦。 系啊，仲要对对手表时间吓，差唔多时候要入市场啦。 系啦，咁而家可以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一阵间咧9:00新闻之后咧，我哋仲会有呢一个嘅 DSE 打气加油站。咁我哋咧过去嘅日子都收到好多，即系你哋嘅亲朋戚友啊、老师、校长啊寄嚟嘅一啲嘅打气点唱啊、一啲打气嘅说话啦。咁一阵间咧，我哋就会尽我哋所能咧，就去读出嚟。咁啊，希望同你哋打打气嘅。系咁啊，就嚟去到早上嘅9:00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